香港人网，敢讲至好听。 郭博士答客问。 各位观众你好，今晚的酒色财气又开始了，我就新任主持大猫。各位观众、 大家好。 大家好。咁啊，我哋今晚嘅嘉宾咧就系、我坐喺我哋旁边两位上惯嚟嘅男士，一位就系阿郭博士啦，一位就系阿徐家杰先生嘅。咁啊，今晚咧亦都会继续我哋一啲尖锐嘅政治性敏感问题啦。咁啊，希望尽情地阿徐生尽情地爆啦。 我能讲一定讲嘅， 能够讲一定讲啊。咁啊，益下我哋各位观众啦，当然要。 你问佢、 大家分享下。 咁啊，开始嘅咧就先问问。近排阿郭家三兄弟咧，就唔系当然唔系郭先生、阿郭兆明先生嗰三兄弟啦，阿郭新地嗰边阿郭生几兄弟，我嗰单嘢你有啲咩睇法咧？ 嗱，即系佢件事啊咁大啊，做到，但系当然间里边 有牵涉到啲高官、哦， 实际有几深同埋几多枝节咧？依家言之尚早，因为未查完噶嘛。肯定如果系用心去查咧，好玩啊！如果我揸呢案，真系好玩， 哇！ 一定有料到，我话俾你 听嗱。 最重要是什么？我们自己特首在做什么事情？风风雨雨这几个月来我们看很多东西、有些说喂我们的特首不行，行政长官是不是无罪、法律上完全捉不到他、 我们在、特首就会说我们不受、特首由于是香港最高的行政领导人变成好像是不受这个廉政的规限。 错是不是？错为什么？第一道，我哋大家信唔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先？如果你尊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嘅话咧，特首做一样嘢，行政长官做一样嘢，而我做会坐监或者犯错，佢做冇事嘅，咁就唔系人平等啦。嗱，呢个系大原则啊，好紧要。呢个原则我哋信唔信？我哋需唔需要捍卫先？呢个第一， 当然要捍卫啦，因为呢个系香港个法律嘅基础嚟。冇错 啦， 如果有例外嘅话，咁咪可以。你有特權事，我有特權啊！ 咁啊，到時咪幾啊幾十把尺咯，點度冇得度噶嘛？嗱，講翻相關嘅東西啦，收受利益啦，接待嗰啲。其實如果任何人喺個公職嘅情況之下，協助第二個人去攞合約、走小門、揾著數，嗱，唔好講係咪特首或者係長官先嚇，係呢樣咁嘅行為咧， 任何一個公職人員嘅， 甚乎第三者。能够帮人攞到政府或者公家机构合约，是用啲后门手段啊，古灵精怪手段，一样入罪。 第一你要澄清，我哋睇嗰个报纸咧就话，呢个曾特首咧，我叫做黑衣真嘅啫。你件黑衣真咧就话佢唔系公务员嚟嘅。 系咯。 好啦，我想问徐生，根据你嘅常识， 唔系公务员喎。 佢属唔属于公职人员？ 当然间公职人员啦， 如果佢根据公职人员，你刚才讲话佢有涉及利益啊，或者一件事咧先至抵触法咧，但系而家佢又冇证明到攞利益喎。 嗱，如果讲远啲， 会唔会佢嗰个公职人员嘅身份？ 我唔认同呢个睇法，因为你现时有一本书咧，大家可能冇注意到，就系律政署一个高官写嘅，系大2000左右啦。咁本书咧就叫做腐啊，叫行贿与腐败在香港。呢本咧就天书嚟噶啦，所有公务员或者涉及呢个查案噶律师都睇噶，必读噶。咁里边讲得好明，任何公职人员，当然间包括我哋最高嘅领导人，都系雇员嚟噶嘛，佢都系受薪噶嘛。如果受薪人士有任何行差踏错，第九条呢个防止贿赂条例第九条一样入罪。一样入噶，一样坐监噶，冇得走噶。 点解 佢可以咁样讲？可以咁样讲，觉得好似完全 混淆视听，即系将件事淡化咗，拖拖拉拉。 我即系呃我哋唔知道嗰条条例啦。 呢啲叫舆论政策，你信佢你系白痴 嘅。如果你话你证明嘅公呢个系公职人员，使唔使揾人去嗰个高院攞一个高院嘅裁决？佢嘅身份系咪属于公职人员先再喐佢 咧？我相信以前未有最高嘅，有晒噶，有晒案例噶啦。公职人绝对有晒案例，同埋有晒法律嘅条文噶啦。我相信佢唯一有混淆咧，就系所谓第三条，即系批准人。公務員收受呢個接待啊，或者利益，因為嗰第三條好特別啊嘛，佢要政府批准噶嘛，即係比如你話以前就已經事實就 governance permission， 是总督的批核，总督的允准。现在就变成行政长官，那变成他是一个批核人，他变成没有，他上面没有人的嘛，变成他就无法可辞、 哦、即是他可以批核我收回 没人批核他，那不行， 就 是了，那 当 然他不会，因为有守则嘛，但他自己又没有守则、哦、 因为你公务员就有限制的 limit 在哪，但是问题是特首呢， 我觉得公民党的大律师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 没错，他们似乎很少说话， 你要维持社会公义， 很乖、哦、 他们专家来的、哦、 我们的小市民就不知道这么多条例，谁 会拿着防止贿赂条例、啊、还有、香港的政治条例慢慢逐到去 找出哪些呢， 其实 我的很熟悉、 哦、大猫，其实我很无奈，我离开政府二十几年了，现在的报纸经常都找我讲这样讲，又是讲特首讲廉署，其实他有发言人的嘛， 而家你廉署嗰个头都帮人仔去深圳打波啊，大佬！ 由你冲突啦， 又打我啊！ 咁又冇官商勾结咧，大家就无下思索嘅空间，无下。 以前做海关嗰人，唔屈嘴，系咪先？ 咁你睇到香港其实好多 啲人冇身份啦、啊，你用高官同啲人企埋替死咩？企埋一齐都唔制啊！ 做生意， 你都冇大冇 做生意 买一堆，系咪先？ 个个都有目标噶嘛，做生意同你有亲咩？ 我问你一样嘢，正话大猫讲咧，话嗰、那个新鸿基嗰啲老几兄弟啦，而家佢个案件啊进入一个程序，我哋唔适宜评论，但可以题外话嘅唔抵触嘅法例，你估系佢哋啲咩人爆出嚟啊？ 是点解会？ 但报纸又话喂，佢嗰个大佬爆又话剩，你公布到啊？ 我做咗几十年嘅案， 冇鬼你啊！ 冇鬼就死唔到人。 咁边只鬼 喺边啊？啲鬼喺边啊？ 根据传媒讲法就同室操窝啊，系嘛？大家内讧， 梗唔系啦。 就算唔系咧，其实咧 都实 系 好 close 嘅。先，你听我讲埋，你听我讲埋，一件咁大嘅利益，涉及大利益咧， 梗唔系， 就总有人睇唔过眼。 梗系唔系啦。 咁你又点睇法咧？ 咁你又点睇法咧？阿宝， 呢个系追溯翻我以前讲酒色财气嘅动机啦，就话叫啲男人你一定要小心女人。 哦，仲我知道原来 有女人，有牵涉女人。 你冇钱去搞女人咧，你又扑街。 佢哋又大把钱、啊。 到你上 个 世界咁多钱，你黐件女人你都扑街， 都系扑街啦。 当年我点解要逼佢嗰个大佬离开咧？佢唔会逼呢个大佬走噶嘛？佢集团几兄弟。就佢整件古靈精怪嘅貓喺度啊嘛！ 話呢樣嘢佢屋企嘅事嚟，真係 呢個內部嘅事喎。我哋點知邊件古靈精怪？ 清呢件紅顏禍水，佢要逼佢大國走先至清得嗰佢個身邊件紅顏水公司壓手壓腳啊嘛！咁你又八婆發爛渣，咪你咪撲街！即係你記唔記得我七十年代有個大幫冚家產，佢手夭夭嗰陣時咧，車寮豬八怪。帶埋佢之後劇水，去到啲老家檔啊！有人走出嚟俾錢佢，好似好威咁，你明唔明啊？道道咁啊，話嗰陣時誒卿卿我我啦， 跟住你有你事。 到後尾嗰陣時撲街啦，條八婆咪再再報咯，咁樣隔扯，仲要受把大佬，要你唔切。 紅牙禍水，紅牙禍水。 佢同嗰啲八婆好起上嚟，乜都講喎。佢講到自己啊，佢今晚邊個撈家請食飯， 咩秘密都爆曬啊！ 邊個撈家請食飯，我帶埋佢去。哇！咁啊，个个人梗系尊敬你啦。 做埋我睇到小妹点证人， 咁样死噶。所以我成日都话， 呢件事大家都睇到嘅，我相信。 你睇下佢， 应该好多人都 会 见到啦。 你 大家都好清楚， 因为你嗰啲咁机密嘅嘢，一定系身边嘅人 最 亲手嘅， 一定系最内围嗰啲人先至会知噶嘛。你就算佢哋啲马仔都未必知道全部嘢。 你睇嗰个许某人个相啊， 哇！ 扮艺术家，扮高级，冚家产，古灵精怪， 讲埋上学 佢以前嗰啲友咧，喺政府度架构咧，唔使讲嘢嘅。你跟埋个乞衣真都系啊，攀我而家喺佢嗰期做特首，攀过呢咁嘅荷兰水盖俾你，都快掉咗去啦。 厕所冲咗好过啊！ 俾条咁嘅乞衣嘅人攀俾你，有自己身份啦。以前英女王嗰啲勋章。人哋真係好 care 噶，大佬 冇污染啊，完全冇污染啊， 冇污染啊，攀俾你個人冇污染噶嘛，係咪？咁你使唔使揾個古惑仔坐管攀嗰張俾你啊？ 精神意義啊， 係咪啊？所以呢個世界咧就係話咧，佢呢單嘢拎出嚟咧，就話證明當年嘅官場喺英國時代都係嘅。我試過好多單 case 嘅，我自己帶六個人入嚟喺外國喺機場， 在移民局都不知道的，大佬入咗嚟香港都唔知啊！我機場一落機，我接佢揸架車喺英國駐香港一個官司嘅啫，同埋嗰個禮賓室一兩個夥計。 咁嗰啲叫做 我哋喺機場側邊 機密網絡。 咁啊，佢臨走嗰陣時 候最高機密網絡。 佢話領事，你記得啦，四點鐘帶翻嚟送佢相機得六個人，我自己親手開車嘅，同埋一司機車走，你冇人知道。人哋政府做嘢。 有啲嘢係唔應該不嬲存在嘅， 係唔應該俾社會大眾知嘅。 但而家就好似乜嘢都話要透明喎，要透明喎。 該知啊，唔知喎，唔該知就知喎。 你唔需要講好多嘢，而家你睇我就咁樣木嘴啊。而家聊聊下呢班友咧，就其實喺香港咧就不嬲都好龐大嘅呢啲貪污集團。 係啊， 只不過你吹佢唔漲嘅， 表面好睇， 佢唔使講嘢嘅。你咁多個部門，譬如你酒樓、食物館出牌，消防局每個部門。佢睇到你個名字就過噶啦，知你冇死下到。以前有個消防局都俾你哋喐過啦，那個葉國雄啊，開間消防顧問公司，啱啱你唔幫襯佢都慢啦啲嘢，係咪先？ 六個月開唔到帳，俾租都死啊！ 係啊， 租都死 啊！ 我 有個老友喺 尼 敦度開間桑拿，等咗成年快樂，直遊車河，係咪先？佢好犀利噶，佢哋嗰人咧唔使講嘢噶。而家由你哋 ICAC 成立咗之後，成個貪污咧轉咗型， 轉咗型噶。 唔係話坐架車貼仔啊，有個地下組織同你劇水嘅。但你以前你 ICAC 嘅時代咧，到佢霸獲嘅時候咧，喺 CID 嗰方面好少出事嘅，全部 UB 嗰邊出事啫嘛。 嗯， 你有幾多個探長成績俾你落獲啫？佢全部嗰啲劇水仔同老細擋曬噶嘛，係嗰啲俾人軍裝嗰啲死人劇水仔牙手牙腳行出嚟，係咪揸架寶馬叻唔切？以前我啲大老頭冚家陣500蚊紙啊，子彈打唔穿啦，都係揸架老爺福士啫嘛，邊度學嗰啲人咁招搖噶，大佬？ 我好有體驗呢樣嘢， 係咪？ 阿徐大學有咩爆？ 即系守屋嘅時候咧，講翻係30年前嘅嘢。守屋嘅時候，人啊走咗啦。 嗯。 哇！成屋都係錢。啲袋佢自己都唔知嘅，一沓沓噶，多得滯可能。嗱呢個真事 已經多到， 而家咪好似大陸嗰件嘢咯，廣東省嗰時嗰個公安廳長而家落咗鑊，陳兆基咯。 係， 冚家陣整條女翻嚟啊！臨走嗰陣時啊，人哋問佢俾幾多錢，佢唔使咧，入我間房啊，你自己夾到幾多攞幾多啦，咁撲街噶嘛！ 我哋得閒都走去夾。 一打開房 門真係 警告老闆， 太過分，太過分 啦！今日前日咧就好啦。所以咧，我哋大家網友啊，多謝徐兄，我搞個天眼明燈張立體簿咧，而家我哋有人會成功啦。就因為前日咧，廣東省汪洋書記咧就政治局委員，佢收咗個紅頭文件咧就照讀嘅啫，大家上網睇到嘅。佢讀了好長嗰篇嘢喺個黨內大會，佢其中一句咧好犀利嘅，呢個梗唔係汪洋有權力講啦。整個共產黨要接受呢、這個。党外人士的监督， 哇！呢样破天荒，恭喜 恭喜中 国！我哋嗰张 喜中国， 我哋嗰份天佑眼嘅报纸咧，唔系我哋嗰天佑眼嘅立体传媒咧，就多谢徐先生，佢又免费帮我手话睇呢档嘢嘅， 有意义嘅，该做。 因为大家网友咧，譬如话大家想国家好，想嗰、那个想嗰个社会嘅清廉。嗰、那個歪風咧，唔好吹歪咧。我哋一定有一個好強悍嘅獨立傳媒。 不嬲都係中國好嚴重嘅問題咯，貪污幾千年嚟都係解決唔到。 我相信我同阿徐兄咧擔得起呢一檔嘢嘅，因為我哋唔卸啲友噶嘛。我哋話明俾你聽，我做金手指嘅，你吹咩？ 嗱，郭博士同我認識咗，嗱，大家我哋咁老友依家，實際識唔夠3年時間， 係咪啊？ 但係覺得佢嗰個做人個方針個意義 咧，大家好 係超時空噶，唔使講嘢啦。 我哋以前识落好耐就唔交手啊，大佬！ 你哋 唔我又唔写交嘅。 唔使讲嘢，我哋边有嘢听啊？ 我哋唔系我哋识好多年，但系唔来往嘅。 过紧招系过紧招， 即系大家过紧招唔来往嘅，因为大家都有啲对头噶啦。我自己有另外一条线嘅工作，系咪先？咁啊，即系我自己身份敏感，因为当年 难得有缘。 唔系，因为当年香英国佬好扑街嘅，凡系涉及东欧集团共产党嘅成员咧。佢都唔俾你嚟香港噶嘛，護照最多去到新加坡啫嘛。所以我後期我一宣布喺蘇聯喺蘇聯演講嗰時，喺莫斯科長安亞洲演講嗰日，駐呢個蘇聯嘅英國大使即刻電報俾英國噶嘛，外交部呢個咩人嚟香港？ 嗯， 咁啊香港政府 SB 咧 政治部 就报翻过咧，就话我呢个系开车房嘅，俾人闹到扑街啦！我翻嚟曹广荣嗰度做政务司，即系问我郭先生麻烦提供啲新闻，佢整车整你老母啦，整而家呢个喺莫斯科攞咗华语电台向成个亚洲度演讲紧啦。 曹广荣有个故事噶， 系啊，嗰时佢问我攞资料。嗱，再问你一样嘢啊，阿家杰兄。你对嗰个今日而家呢两日咧，就仲有个拉布嘅， 仲喺度拉紧布喎。 嗰个过嗰个替补机制，你点睇啊？ 觉得 佢哋而家拉布呢个 点啊？落落去咪嘥市民啲钱，乜都做唔到，得个财，得个炒。 大家你又话流会，我又话拉布， 呢个好丑怪嘅。 咁 你嗰班所谓保皇党好，公务嗰班高官好，谂啲咩桥出嚟可以拆到？ 嗱，有两个， 你受薪噶， 有几个层面睇。今日咧，啲網友咧通知大舊同阿黃毓民咧、長毛佢哋幫手咧。如果佢今晚立法會過夜咧，你同我請幾個揼骨嘅師傅去，我俾錢啊，我俾錢，萬名嘅博士俾錢支持撐到底。但佢啲單嘢咧，就叫共產黨同香港政府咧就冇人才係睇到嘅，佢哋捉蟲，佢搞五區公投，佢哋冚旗唔俾人參與。喂，如果我做中國政府，我梗係叫你派人參 就 搶咗你位啦，大佬，係咪先？好啊，呢個第一步。 咁佢咪冇得錯咯？ 唔係佢已經唔 輸咗第一鋪啊！ 好啦，林瑞良咧， 但點解佢哋要咁客氣地扮大方咧？又 林瑞良呢個木嘴咧，佢冇理由諗唔到嘅。我就喺度懷疑緊佢係巴底大律師底， 佢諗 我諗到佢冇理由諗唔到， 佢諗到未必做。 最簡單，我使乜搞咁多翻身搞到而家咧？我用個行政命令嗱，而家五區公投咧要使億幾？ 郭博士答客问， 你为咗争嗰个 yes 和 no 嘅话，要争取一个裁决啊嘛，咁你摆黄金，你赢咗退翻俾你， 冇损失， 冇损失嘅，好啦，输咗咧，咁你啊杀你呢 part， 啱， 咁啊已经收工啦，好啦，呢个咁嘅呢个咁嘅林公公咧。冇嚟冇去搞嚟搞去，所以我又唔提佢，咪搞到今时今日咯。但呢个拉布好喎， 拉布 可以话俾你共产党听，你嗰集保皇党乞意听，你喺度扮呢把土共听，喂你咪人多势众又赢啊世界！你个大石都有一嚿石仔咧，摄住你，你先碌唔到落山脚。 系咪啊？民心 继续玩嘢啦，梗系我早叫郁敏我你踩痕油。是不是你这个世界呢你不要欺人。因为为什么呢你共产党衰到没人有的你自己都知道自己衰。 人多人少人多 人少。不是这样 计。 你打个共产党招牌就没有共产主义的。 没啦。 那已经是第一衰了。第一衰第一衰。第二衰呢你身为共产党人最怕共产。 一惊。 为什么呢 大佬共产党 我7年前回归。我在北京跟他们坐埋的时候他问我意见我不用计很简单的。好啦，你就全部收歸國有，我第一個拎啲錢出嚟充公，由頭玩過。 你制唔制？ 你制唔制？ 我有機會做李兆基啊，大佬李嘉誠我一定唔做，因為佢衰嘢太多，係嘛？李兆基有少啲儒商嘅作風，我仲有機會做李兆基啊嘛，從生仔派玩過啊嘛。佢非唔講得啦，郭生呢啲嘢而家唔搞呢套，咁你唔搞呢套，你改招牌啦，大佬。 佢最驚你話共產，你共 咗 一產 㗎啦。 你共產黨員最驚共 產。個個都咁多產嘅，點共啊？ 個個睇佢嗰班木嘴唔起㗎，你中聯辦係咪垃圾嚟㗎嘛？你香港你度咩桥啫？冚家產得人真買啲城市政協啊，買啲城市人大啊， 拉線 啊，拉線掹繩啊，做西裝啊，食貴嘢啊， 咁唔係點開數啫？ 嗰啲鮑魚啊，俾班冚家產訂到貴曬啫，係嘛？ 係 得閒就翻去揾人哋喺度煲水。好啦，另外一個網絡23條，你點睇個版權法？ 23條， 我覺得係一個勞民傷財而做唔到嘢出嚟，因為第一度係太多，第二度嗰個實際你要投放資源咧，係到同嗰個問題 咧 係不成比例嘅。 即係停車熄匙咯， 就係擾民，根本就擾民。 喂，你今時今日個版權法已經齊曬啦，可以民事訴訟。你認為你搞呢個樣，你咪告佢？ 你有損失，你咪告佢咯。 你咪告佢咯。 你咪冇渠道有渠道，你政府唔應該介入呢啲嘢，自己攞嚟搞。 但你因為你而家個網絡世界咁大嘅話，你點可能完全監管 咧？ 但係佢哋應該唔係志在我哋個利益嘅、 啊、大貓，香港有集撲街仔咧，嗰、那個、叫搭檔共產黨，即係以前啲正式黑社會古惑者唔惡 喺度獻計， 啲大哥唔惡嘅。 嗰啲咧，蚊三尾嗰啲冚家產扮嘢，一個就蚊三尾嗰啲咁嘅垃圾。 呢度我最大，呢度我話事，我主場。 攬住雞毛。 正式共產黨員，正式共產黨員，我哋尊敬噶。而家你今晚咪好咯，所以你黃毓民大嚿啲繼續蚊繩，蚊到班冚家產咧病為止，係咪先？拉布拉到病為止，所以話喂，你網友幫幫手。同我揾几个叻嘅按摩师傅，如果你喺度休息嘅， 增加潜力， 顶到佢痕，我继续有桥度俾佢哋啊！大佬，你同你讲少啊！你咧，你啲有埋堆咗恰啲市民，系咪人多虾人少？你见我哋几时话你嗰啲政府部官员正正式式请阿梁国雄啊、大舅啊、黄毓民佢真系食餐饭，真系坐低落嚟倾偈咧？你睇人唔起？是不是 他又他又自己高嘛？他自己有几高嘅？ 你睇唔睇？你咪唔好玩呢套游戏咯。 自己高咪有同班有同班或者坐埋堆咯，又系。 唔系你唔好睇人唔起。你个黑衣真特首仲话人哋呢度系黑社会人 啊！ 你自己走去澳门同成扎冚家铲放扫佬啊！啲古惑仔坐埋一齐喺度扮晒嘢，一定掹佢落镬添啊！啲大陆司法度桥啊！佢睇下佢一定公职人员 噶，佢哋为香港市民做啲嘢啊！各位， 所以你嗰啲 佢哋好似度桥去打呢个港珠澳大桥嘅啫，搵我。 嗱呢次好简单嘅啫，即系你睇到嗰啲事咧，呢个世界咧好奇怪嘅，奸有奸书就貌有貌书。你整啲咁嘅古灵精怪出嚟咧，以为个个埋堆做保皇党，而家你咪一做一付出代价。你夾，如果你而家你啊鄭家富都係好人嚟噶，即係如果鄭家富佢嗰陣染居同埋佢自己離開咗民主黨，咁啊阿鬱敏興啊大舊嗰啲應該咪掹多幾個呢啲有氣節嘅人出嚟，就再組一組個組織，重新將個拉布咧拉到幾匹布出嚟，等嗰班冚家產卅幾個冚家產病曬為止，就死嘅嗰扎友，嗰啲咁嘅二世共產黨嘅時勢組， 有啲半年， 有啲係扮共產黨， 半年講嘅， 劉江華啲咁嘅黑衣冚家產又走踎喺度，係咪？你請佢入行政會冇運行啦，香港係咪先？蛇頭鼠眼嘛，呢個木嘴。是不是 咁系咪咧？ 即 系 啲古惑仔， 政府要请个体面上面上玄学专家都要睇睇个上 做得先。梁振英上场系好难做啊，得好易做啊，得嘅啫。 点为难？为因为之难做，点为之易做咧？ 难做咧，佢有啲人睇佢唔起。 一定啦，而家已经有人喺度玩紧啦。 你留低嗰啲咁嘅嗰啲朋党集团咧，个个佢因为佢原本成档嘢喺度分钱嘛，准备。有你踢散咗，咁我梗系我最早踢冧佢啦，系咪先？ 我都唔妥。 佢话，但系呢个唔紧要嘅，你趁呢个时间咧就可以清场。 乱世出英雄唔紧要。 你趁呢个时间就可以清场噶啦，可以慢慢清场，但系唔好咁心急。 但系呢个 你最紧要清理晒成个，唔系你要清晒行政会嗰啲垃圾，佢嗰啲冇料嘅人咧，就你一定要清晒先。佢识咩俾意见啫？郑耀堂之流，佢有咩资格坐行政会啫？咪得罪啦！你嗰啲咁嘅教书佬谭耀宗之流。佢识咩啫？佢同我擦鞋唔去左掟啊，系咪先？唔系大口气啊！ 我真系谂下点样为香港好，揾啲靓人出 嚟。唔紧要噶，阿嘉启兄，我同你阵间天有眼，有盏明灯喺度照呢班冚家铲。 好，恭喜 系咪啊？实死啊佢！你细你个兄弟咧就乜嘢都唔叻，一味啲钱自己嚟揾我叻啊嘛！我咪多，我咪 6000 喺度怼出去咯，咩啫？我摆几盏大光灯。有咁多網友做義工幫手， 睇嚟又講翻個教下我哋點樣一 照就死噶啦！ 中央好明確喺呢方面立場清晰。 嗱，我揸住盞燈照，揾人揸支噴蟲水一噴啲咁啱就死噶啦！ 除蟲， 你唔射佢嘅， 除蟲行動， 收曬啲料翻嚟，我掟翻曬俾你做工，充幾位又唔單周圍鋪曬，你而家唔做嘢啊？所有都向駐港機構啊、股話你中聯辦啲屋主又唔加產深圳鮑魚拉嗰度啦，行埋起曬底， 收到手軟啊， 係咪啊？等佢喺度踎喺度食鮑魚燕窩咁過癮啦，得閒係咪啊？真係賣政協、賣人大嗰市仔、城市仔，佢而家賣唔到中央啦，中央嗰啲人唔到佢哋劇啦，係咪先？周圍兜兜搭搭， 幾時到你啊？上到 去，你共產黨唔使咁串，唔使嬲啊，細佬，你有本事咧搞真係共產，我第一個充公我自己家財出嚟， 一齊共產。 係啊，你唔好打個招牌話共產黨，係咪先？夠唔夠膽做啊？ 但 係 而家 我帶頭做， 共產黨最怕就共產喎。而家倒轉頭，香港仲共產啊！ 你怕你咪唔好打呢個招牌咯，由頭玩過咯。 退牌， 你要學鄧小平先生嗰個咯，實事求是啊嘛，你玩唔起啦，扮咩啫？你玩唔起民主游戏咧，扮民主，垃圾嚟嘅一班， 系咪？停一阵啦，第一节完啦。我要退先啦。好啦。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 Mark 同埋，今日带咗呢只歌《Headliner》送俾大家。 唔做头条新闻，仍然事事关心每日发生嘅新闻，化身各种压韵，个性代表民愤，歌词太敏感，我嘅歌秘感唔系秘闻，用 rap 将真相备份。 嗱，只歌主要大概系讲我自己作为一个 rapper 身份嘅时候入边，我会去 rap 一啲有啲咩关于啲乜嘢嘅事情啦，即系譬如系关于一啲可能基层市民嘅嘢啦，可能关于一啲社会好少人去关心嘅嘢啦。最重要一点就系话，其实作为一个 rapper， 我哋好坚信一定要系 rap 一啲嘅真嘅真话咯。 Rapper rap 尽一切 ，rap 出 rapper 真题。Rapper rap 出真艺，肯 rap 真相越见珍贵。太多 rapper 标榜自己 rap 弹新贵，但 headliner rapper 只会讽刺是弊。 咁呢几句咧，我自己觉得几重要嘅，就因为表达咗成只歌，我哋点解要 rap， 同埋而家喺个 rap 嘅香港嘅 rap 嘅坛入边啦，即系 rap 嘅圈入边啦，好多人好标榜自己系一个rapper 乜 rapper 乜，我点样叻，点样劲，或者点样点样。但重点系佢哋歌入边，我感受唔到嗰种真啊。就感受不到那种真说话和那种的感觉，变成那只歌是很没有灵魂的一只歌。 HEADLINER 坚持做 rapper 要 rap 出真话， RELAPPER 坚持到现在 rap 出是非真假， HEADLINER 坚持做 rapper 要 rap 出真话， RELAPPER。 Rapper 要 rap 出真话，成日都话 real hip hop real rapper， 咩叫 real？ 其实好简单，就系、是、你讲真话啦，真你唱真说话嘅时候，就是、一个真嘅 rapper。咁呢几句歌词我自己都觉得几重要嘅呢只歌入边。 开行这荒途，沿途踏过几多冤枉路 ，rap 出是非真假，我叫 HEADLINER。 香港人网咁讲字好听。郭博士答客文 ，OK， 开始啦， okay. 大家网友啊，咁啊，而家第二 part， 因为啊徐家杰咧要翻去拳馆咧教拳嘅，今日我特登要掹佢嚟咧答一啲比较尖锐性问题，咁啊都由我主持翻复翻一啲网友嘅问题。 系，咁啊，今晚有啲咩有趣嘅问题咧，郭生？ 我啊好现实嘅，我都系首先讲钱先。 哇！呢个样嘢系人都想知喎，点样？你好似头先你讲，啲钱会自动行埋嚟嘅，我都想知喎，点样？ 嗰个等阵先会，今日要讲嘅，讲俾啲网友听咧，希望大家启发。首先要讲，以前我上一次我讲过咧，就话教大家咧系点样去悭钱。但悭钱系一个基本嚟啦，即系嗱，譬如你嘅财富增长咧，第一就系悭到摆到剩嚟，第二个咧就话你系有钱搵到翻嚟嘅。但大家知唔知钱咧系有脚嘅？大家见唔见到只脚？ 见到，净系识走开，唔识走埋嚟啊嘛！ 真系你嘅钱有脚嘅，边度坏咗？ 边度？ 个镜头唔准又系点？ 要教一教。 系啦，钱嘅有脚咧，就举一个例啊，譬如话我啲钱币咧，你要摆低咧，你先谂得高嘅，留低嘅。如果你个钱咧，你摆得唔好咧，一碌咧，嗰个钱币会碌走咗嘅，所以佢系个脚系碌得走嘅。所以呢个系一个形象学咧，你系知道钱真系有脚嘅。 你好似一张纸咁样。 好啦，我哋再强调一样嘢咧，我由几时开始话真系要学识嗰、那个唔系孤寒嘅悭钱，唔浪费、這個。我喺70年代，1978年，我去英国。 嗱，而家一個消費型嘅世界， 我講咗呢段先，講咗呢段故事先。我點樣有啟發性？我係開始真係剩錢啦。我70年代之前都好浪好大使嘅人啦。我1978年落英國，就同一個朋友，我哋落英國咧睇一批二手嘅勞斯萊斯，咁啊揾住佢玩咧，順便買啲勞斯萊斯翻嚟翻新佢咧就賣咗。你唔好打我講，等我講。你唔好搭口字，因為呢個唔斷得嘅。咁我哋上機之後咧，行到入去我哋都係坐嗰個經濟客位艙。咁我朋友咧就見到個好朋友就問佢：你雀爺點？你坐呢度啊？咁原來嗰個加多里嚟嘅，即係中電嘅老闆。佢話：點解你會坐經濟客位啊？因為佢身家 坐乜嘢位都得啦。咁啊，加多里咧，先生就冇答我朋友，就拎起个相机，佢喂呢、這个最新出嘅，同我睇下呢个嘢用唔用得过，靓唔靓咧咁。咁我老友记就话俾，喂呢、這个正嘢嚟，好哇！而家市场都好贵，几万蚊咁，起码而家即系嗰阵时七十年代、七八年度都要成几万蚊啊，好靓嘅相机。咁啊，加多里就话，诶、欸，我坐呢度咧多咗呢部相机啦。啊，咁我恍然大悟。因为既然间我都去一程，是他坐前啲同埋坐后边，他多了一部相机几万蚊嘅，即系呢个犹太人咧，佢真系犀利。所以我嗰阵时由佢开始咧，我又成日都坐电车嘅，咁啊将啲钱咧就悭咗买包烟，咁啊落咗车咧，我提早啲咧买完包烟仔食咧就特别舒服嘅，有个包烟系赚咗翻嚟嘅，就话我。悭咗咧，你当赚咗嘅，呢、這个就系我哋第一个方法。 其实呢个等于系点样去分配你嘅钱？ 你唔系你知道喺任何机会咧，你会诶浪费节省咗，如果效果一样嘅，呢、這个好紧要。如果你唔锡啲钱咧，因为你唔锡钱咧，到你将来你去钱搵钱咧，你冇咗个本钱啊嘛。好啦，如果钱搵钱咧，我哋今日要提示啲少少常识俾大家啦。每一个网友，大家我同你都面对一个宇宙，面对个世界咧，风起云涌，一样系面对嗰个物质世界，全部一样嘅。冇话你又睇到啲我睇唔到嘅嘢啊，除非个发梦啊，见神见鬼嗰啲灵类啦吓。但我哋喺个生活现实世界咧，大家都。同相處在一個地方都是受那個制度啊、那個環境支配的，所以天時、地利、人和、形勢，大家都同一的。點解有些人可以去爭取到機會，你就爭取不到呢？但而家爭取機會的人咧，佢嗰啲有多少運氣撞彩嘅？當然佢啲靠佢常識、靠佢專業、靠佢觸覺、靠佢膽識咧，佢都會贏。但我本身唔同嘅，我本身咧係有一特殊，我特殊係點樣呢？我是借宇宙的力量去賺錢的，因為人的力量是有限，所以在古代呢有智慧不如成世。宇宙的力量是怎樣借他的力賺錢呢？因為在宇宙上呢有一個建設的力，有一個破壞的力，任何的時刻破壞的力非常大的。譬如 你成立一間公司有一個很長的時間，但你要它失敗呢很快，等于美国银行咁样，佢话而家跌到得翻8.5%啫嘛。好啦，你做一个玻璃杯，你经好多人手时间做，但你打烂佢好快。你喺一等高楼大厦，你经好长嘅时间，但你一炸佢系烂嘅。喺个投资度一样，所以小弟喺呢咁多年来喺个金融市场，我有个花名嘅以前。 咩花名呢？ 叫万里长空。 长期都空， 我唔赌两边嘅，咪赌一边都咁难啦、啊，你点可以睇两边呢？升你又中，跌你又中，有冇咁准啊？咁我就赌一边嘅啫，即系话好少升市咧会升死人嘅。你几时见过话嗰个市场美金升会有人破产咧？冇嘅，股票升有冇人破产？冇嘅，但跌市会死人嘅，同埋佢系快嘅。所以我就不嬲我倒一邊嘅，因為同埋佢升勢咧好慢嘅。譬如最近啊，俾少啲 tips 大家啦嚇， 大家要聽留意啦。 年輕人其實唔贊成大家喺呢個金融經濟市場去揾錢嘅， 點解咧？ 因為令到個人咧懶散嘅。如果你一識揾錢咧，你乜嘢都唔想做啦。 就只係想喺度 你又唔會做企業家，又唔會開工廠，又唔想做第二樣嘢，你冇嘢咁快咁樣買就中啦。咁你做咩生意咁舒服呢？ 咁但係又未有咁多人可以一買就中㗎喎。 如果你所以呢，我哋唔贊成嘅，即係唔係好贊成年輕人呢係投身咗喺個金融市場度運作。咁但係呀，俾少少常識大家考慮啦，即係上個年紀嘅，譬如話喺而家喺個世界有商品期货啦，金银同铁石啦，有粟米啦，有棉花啦，有糖啦，粮食好多都有啦。你唔好讲睇外汇咁深奥啦，外汇比较深奥啦。咁佢每一样产品，佢梗有个高峰期。 你在高峰期如果你倒一边的话呢，你赢的机会是80%以上，即是你就沽货。他当然回的嘛，譬如棉花失收又回，市场饱和又回，经济不好他又回。就算他再升你就可以追沽的。他不会无穷尽的升的，他当然翻转头。所以你要将你的本钱分几注呢，你就很难输的。但你要你要教你自己的观察力啦，就话你只系睇一种嘅啫，你唔可以种种睇到嘅。譬如好似我咁，我而家我就睇一两种货币，你自己拣咯。譬如话你好有心得嘅，譬如话我睇棉花，我睇糖，我睇铜，或者睇白银，你净系专研睇一种货。佢系几时系最高峰期唔够力？ 即系就唔好分散去，我一次 又 睇。冇 睇一种都富贵啦，边度搞咁多嘢啊？你就未瞓醒咩？睇，好似最近我哋咁样啦。譬如话个宇宙，因为佢嗰个散落嚟咧，一定快嘅破坏性，所以我哋唔揸嘅。一揸货咧，你会输到裤都甩埋嘅。咁我哋避咗一边嘅杀伤力，咁我咧就专沽嘅，我咪坐去等咯。好似譬如最近咧，就有一个好现象啦，就系 咩好现象？ 个欧罗前景一定系唔明朗，佢冇办法大升。咁我哋咧就永远都系沽住个欧罗嘅，但我哋一路沽住咧，一路我哋所以嗰阵时上次同你望讲，我一个礼拜唔使三分钟我赚钱嘅，但系而家仲因为佢而家个局面咧更加清晰，咁我又多咗一次添，变咗一个礼拜咧有机会咧系打两个电话嘅，所以我两个电话都赚好多钱嘅。即系佢冇咗危险性，因为佢上嘅机会难，即系所以我哋到一边嘅。即系如果你投资嘅时间咧，你唔一定话你嘅目的系赚钱啫。你目的赚钱，你揸同沽有咩分别啫？但你揸货危险噶嘛，佢如瞓醒觉散落，你走唔到啊！ 你走唔切噶嘛？ 系啊，所以咧就话所以但很多人咧就好奇怪噶，佢去股票市场去边度咧？啊，买股票买剩，佢净系识得卖， 就 好少个观念上咧话，喂，我点解要买啫？我卖都得噶嘛，因为我目的系赚钱。但如果你买股票又唔同咯， 买股票 就即系你有两个战场嘅，一个战场咧我就系投机嘅，一个战场咧就是投资嘅。譬如话，我都有股票噶，我储嘅。 好多人有投资同埋投机呢样嘢。 系啦，我投资咧就话我唔斗，我买咗翻嚟永远都唔卖嘅。咁有两只股票大家可以考虑啦，即系大家啲网友都咁好多人中意投资。有两只股票，第一只就有一个1313嘅 number， 就系华润水泥嘅，应该可以买嘅。 1313。 嘅嗱，要讲翻点解要买咧？在而家世界上，我哋做嘅调查，即系我自己买咗啦，我摆嘅，系冇其他产品我代替呢个水泥嘅，喺嗰个建筑行业仲未揾到嘅，即系有咁嘅功能，有咁嘅价值，冇一个产品可以代替。我相信喺呢几十年，咁喺一个中国嘅市场咁庞大要发展咧，佢一定要用。我就算你打场仗，天崩地裂，更加要用得多。好啦，另外呢个公司咧，佢系国营公司嚟嘅。佢而家根据嗰个空气环境污染咧，佢兼聘晒嗰啲小型嘅水泥厂，变咗就国家经营。咁喺呢个咁嘅环境之下，同埋华润机构嗰个国务院下边呢个公司咧，嗰班人比较保守嘅，就冇咁多古灵精怪嘅。即系佢好似话褪啲钱出去炒乜炒乜炒乜炒乜嘅，所以呢个咧呢只股票可以储嘅， 系比较有实力。 呢个可以储嘅，即系譬如话你赚100蚊，我咪多咗100蚊度，我咪买30咯。譬如呢个月我多咗10000蚊收入，我咪买3000咯。咁你买咗就摆喺度，就唔好听转咗名佢。 咁另一只咧系边一只？ 呢只就嗰个668啦，就呢、這个中国海外嘅系做房地产嘅。 咁点解值得投资咧？做海外嘅房地产， 因为佢做晒噶嘛，啲好嘅地盘。佢又冇赚钱噶嘛，同埋嗰波佢系国家建设部嘅，譬如你所有城市嗰啲靓嘅地，佢攞咗啦。咁而家你中国咁庞大嘅城市咧，一定系嗰个社会增长咧，个住房一定要供应量够噶嘛。咁佢哋做得到咧，佢哋就一定会增长噶嘛。呢啲股票即系输嘅机会。我哋首先买股票咧，我哋计咧就话我投资内以唔保本为原则。 咁先保本。 如果佢有息派，到佢有息派， 或者俾你換嗰個，除你揀股票咧，你一定要揀股票，我唔要息，一定要股票，唔好要利息，咁咪擺喺儲喺度咯。一當年我十年前，我同我細伯計數，佢係用咗60,000+，唔係70,000+買一手煤氣，到我同佢計數嗰日咧，係16,000+。 好可观喎， 系好 犀利，好过公开强积金啦，即系攻击都时机。 所以咧，就大家可以考虑。好啊，另外咧，点解话香港我哋少讲啲政治问题，同埋少讲嗰啲佛学啊嗰啲嘢咧？大家要知道一个事，啲官员点解会变成咁渣咧？我哋有个背景嘅。第一，每逢属小学都有人要多数考一。个文作文比赛咧就系我的志愿嘅，要写一篇文章嘅，大家都应该有写。但香港咧系唔会有学生写我的志愿，将来做将军 都冇将军嚟做，点样我要做将军咧？ 就话俾你听，香港咧冇呢种元素喺嗰个土壤。好啦，如果喺国内咧，喺中国神州大地咧， 做李嘉诚啫， 又唔会有人写文章话我的志愿将来做总统嘅。 又系冇总统 喺国内咧，冇噶。佢又唔会做党主席，佢唔敢写呢啲嘢。即系话咧，我哋喺呢个社会咧，系冇呢种人才嘅，冇呢种元素之下咧， 就会有啲咩毛病出现咧？ 好啦，变咗咧，佢就根据以前中国咧一个官本位啦，就依附啲权势。做生意人咧，佢要卖官府嘅地位，攞佢嘅权势咧，要嚟。揾著數啊，生存啦、啊，所以當年喺清朝咧，曾國藩咧就比較好嘅，係一路禁制住佢自己家鄉啲人咧，佢都唔翻去，就驚住要利用佢嘅權勢咧去揾著數。但呢個風氣咧，吹到而家都係一樣嘅。 十居其九嘅噃， 咁啊好啦，就到我哋近代咧，就中國得個鄧小平，佢由出咗法國讀書之後咧，未翻過四川家鄉嘅。从来冇翻过乡下，就系、是、避咗呢一种咁嘅问题，就系俾啲子侄啊、兄弟啊、疏堂姨妈姑姐用你个名咧，即系招摇。所以我哋喺西方世界嘅贪污咧，就好少宗族兄弟朋友贪污嘅。 但中国就比较多啦，通常都系你啲宗族兄弟啊，全部你后面嗰一班喺度贪，你可能你本身系清官，但系你后面嘅人喺度贪。 就系嗰个文化嘅土壤唔同啦。咁啊，提翻一啲問題咧，就係、是、我哋曾經出過嗰個問題嘅。第一個就以前咧，就問啲網友，你哋估兩個字咧代替咗而家中國同香港嘅情況。 兩個咩字？ 但 係 都未有人估到嘅。咁啊，今日咧就開估啦。第一個字咧就個迷字，迷失個迷。咁呢個迷字喺全世界人都啱用噶啦，基本上有嘅。 咁啊，唔止。 但係中國華人咧多咗個字咧，就驚字。那个惊字咧，就系、是、一个一条长城咧，就代表咗嘅，即系话惊足2000+年。嗰点解起条长城咧？就系、是、惊嘛，惊到而家共产党咁庞大个政权嘅话，佢都惊噶，仲要惊个万仔、啊，惊个陈光诚推冧个政权、啊，系咪啊？ 佢唔会系惊佢推冧，只不过系惊一粒 石。惊啊嘛，呢、這个就系我哋嗰个基因咧，有个惊字嘅。所以咧就两个字代表晒我哋个民族咧个缺点喺度，同埋我哋要知道我哋嗰、那个好啦。另外有好多问题咧，喺个网上咧系到而家都冇人答到嘅。就算最近我话俾有人答到个超胜入凡嗰个案例，嗰、那个一个香港好闻名嘅才子作家嚟嗰、那个，系几张报纸嘅创办人嚟嘅，对啊，今年都80岁啊，退咗休。他寫過一些韻事都沒有人答到的，就是大家那個香港就是那個土壤問題，他沒有這種氣魄的，未夠這個大氣的。譬如你 起等大廈你看到的、譬如說起一些中國人的業主，你去到呢你泊下車都左碰碰右碰碰的嘛，他間多個位收到$2租的嘛，是我跟我老記的時候起一個 地方矜貴的嘛。 但你去那個太古廣場啊，嗰啲鬼佬嘅大商場嗰停車場咧，係冇咁樣嘅。譬如話喺香港 band， 佢夠可以將佢地下嗰度整埋做鋪位啦。 係啊， 啊點解要俾啲賓妹行嚟行去咧？ 我有个中国人咧，就是、我系见过两个人有咁嘅大嘅气魄啦，喺新加坡有一个啦，一个银行家世家，佢嗰个写字楼喺地下，成四廿尺楼面嘅， 四十几 五廿尺楼面，起少几层。 起少 幾萬幾尺嘅嗰次個辦公室。 哦，香港嗰啲只係會一跳跳。 好啦，當年咧就我都得罪咗好多人㗎，即係同網友分享一下啦。有幾個地產商喺中環食飯，咁啊傾起偈，或者我哋嘥氣啦，我哋未入流嘅，佢哋即係唔係好開心啊？咩點樣未入流啊？郭先生，我如果我做你嘅身家，我一私人投福地啦，喺海皮喺中環投咗之後，政府俾起四廿層，我都唔起，我起四層。就另外加三层停车场地牢嘅，识我啊都冇人派张免费嘅泊车卡，每日朝头早七点钟摆到第二日五点，一定要你离场，有两个钟头要离场，你洗完出去再入你一件事。识我嘅都有张免费泊车卡，益人，呢、這个咪气势咯，起四廿层我都唔起，起四层呢个咪气派咯，系咪先？你香港有啲咁嘅人才出现咩？好啦，仲有个网友咧就话啦。 有多份要刮准噶嘛？而家 个网友咧就话喂，喺个网上咧就问我话，点样教啲人衣食住行啊，优质啲啊？喂，呢啲啊，大家可以上嗰啲健康网度睇。但好啦，喺我哋嘅标准衣食住行优质咧， 优质系同你 香港人 健康有两 喺包括而家中国国内呢啲咁嘅揾到两个钱嘅咧，系未入流嘅。 何谓优质咧？ 最主要嘅系。优质唔系话你嘅银码同埋你系嗰个骨子嘅问题，最简单啊，譬如话，我今晚啱啱交易，今日天热，我有大把线，我有大把线即系俾大家睇到啊。去到某个场所，譬如喺中环好多阔佬喺度饮茶，有啲啊哇带金捞，又带乜又带麦，穿咁大银啲啊太都有噶嘛，食饭喺晏昼都 有噶啦。 嗰啲有两个钱嘅太 斗袋啊， 系啊，佢哋都系啊，有啲啊。又拎啲成十几廿万嘅手袋，咁我冇嘅，我求求其，咁我手袋攞把线出嚟，一破，咁你识啊识唔识啊？你嘅事系咪？十几年前买都六十万，摆喺度嘅啫，都唔惊嗰啲楼面淋湿嘅，咁啊收佢工噶啦。我哋啲叫暗款，即系唔使话嘈喧巴闭嘅，你耐唔中喺个手袋攞样嘢出嚟咧，喺度玩嘅啫。咁你收咗嗰啲八婆档噶啦，你带乜嘢钻石都冇用，系嘛？ 咁我哋就你可以咁样优质化啦。咁我 所以佢因为佢个唔系因为佢个网友问我呢啲问题咧，就话你，所以我答咗佢哋噶。我呢啲咧，你要三代富贵，你先至识呢样嘢。譬如话我哋行到去 Landmark 有一间铺头卖到西装，卖你皮鞋已经四十几万啦。买件恤衫十几万，嗰件恤衫咧订做嘅，要喺 Burma 喺缅甸攞啲。莲花嗰条径咧嘅纤维提炼出嚟做嘅恤衫十几万，但呢啲系九流嘅，呢啲系钱嘅问题啫。但我咧嗰时我帮我女朋友喺亚洲个国家设计咗对鞋，步步香嘅，一步一步行咧有香味走出嚟嘅，都十几万美金嘅大佬系咁 样 咯。我特登同佢设计 嘅， 十几万美金嗰对鞋都。我同佢设计嘅。 不过你而家重新要做翻出嚟。 所以咧呢啲咁嘅。咁高档嘅生活咧，就系、是、喺中国而家嘅社会同香港呢种嘅一世祖咧系唔识嘅，所以大家都唔好去谂呢啲啊！你谂住健康食品啊，自己上网抄系嘛？哥就吓、但有几样嘢咧，又要求网友帮手帮我揾几样物件，睇下揾唔揾到。 讲出嚟睇下咩嘢，我有几难揾咧？ 第一样就是、蓝色嘅豆。第一样蓝色的豆，第二样咧就是、公鸡生的蛋， 寄印 第三样咧就系、是、三尺直径以上被雷劈到的木，嗰棵树，我要啲木嗰棵树劈过咧，攞啲碎料翻嚟咧系有作用嘅。那个公鸡生的蛋咧，马来西亚有，我知道有一只公鸡生的蛋喺个大巫师手上。好啦，另外有一样咧就系、是、左旋螺。左旋的螺咧就系嗰只叫文武壳嘅，系做宣之台椅有啲贝壳箱喺度嗰嗰种螺，佢系左旋嘅。 呢个有啊，你好有你好朋友啊。 冇，我有几只螺都唔系嗰一种螺，都唔系文武壳嘅。咁啊，佢叫宝贝， 我哋喺历史上咧有宝盘、宝箱、宝盒、宝瓶、宝贝咧，就系呢只左旋螺延伸出嚟嘅，佢系贝壳，所以叫宝贝。佢系立体嘅影印机嚟嘅。好啦，另外我私人咧急切想揾咩？我要请一啲好朋友食饭咧，就比较特殊啲嘅。有冇网友有办法帮我买到几斤红三鱼？就要游水嘅。咁我话出10,000买3斤红三鱼。有剩的你赚，譬如你5,000买到就你本事了，总之我10,000。 但你要声明那几条红三鱼到你手都仲要游水喎、 啊。有个缸再要游水嘅，我帮你缸就得噶啦。就10,000好，15,000都冇所谓，我买3斤嘅啫。因为我整咗个菜式咧，就特登招呼朋友嘅，就系、是、我自己设计嘅呢个菜式。 但 游水嘅红三鱼 要用红三鱼咧，黄花鱼鱼都 唔得，我一定要用游水嘅红三鱼。好啦，另外那个有少少时间啦，咁点解我唔讲佛咧？就大家变咗演嘢嘅，就唔好嘅。嗱，譬如我上场讲，真不立，妄本空，有无巨影不空空，如实空门不著，一性如来体自同，心似金发，性尘两松，犹如镜上行。咁我念一大堆口诀咧，就吓人嘅啫。我念到嘅几千个字，咁而家随时我念一大堆啲咁嘅修为嘅口诀。但呢冇用嘅，呢啲咧帮助人唔到，唔得实际。 咁边啲系实际可以帮到人嘅佛學？ 有实际嘅咪同佢讲走色财气咯。你喺你身边噶嘛，你一定要睇通走色财气系乜嘢，佢背后系乜嘢啊？你佢围绕住你，对你有咩影响？你哋要点样过关？你睇个虚妄唔容易嘅、哦。譬如话你匿埋喺山度修行梗易啦，但你行落社会你咪死咯。系嘛？所以佢匿埋喺山修行嗰啲，你冇世间引诱你噶嘛？你冇同人交手。好，譬如有一日我喺阿黄杨达嗰个办事处开档开幕一日，我去有个网友同我讲：，喂，我老婆唔俾我听你嗰啲嘢噶，我自己 download 嚟听咋？我哋翻话俾老婆听。如果你听得明我啲嘢咧，就救咗你个老公吓、啊，就唔使到你亿万成千亿身家而家都出事啦。你个生鸿基啲友系咪啊？ 已经 红颜祸水啦。所以呢个世界咧就话。你要那些无知妇女才不给老公听我们讲话嘛。你现在那些现在香港无知妇女多嘛，生啲僆仔自己不教，又真系扮大姐，咁啊请啲奔妹翻嚟教。你个奔妹点识同你教细路仔啊？ 唔系、哦，而家有啲唔系佢掉俾奔妹教，自己教都出事、哦。佢好紧张，安排到密质质嘅啲怪啲怪兽家长。 佢有教虚荣啊嘛。佢以为将个细路仔摆到个名校度同人讲咧，就觉得自己有光彩啊嘛，全部错晒，个思维全部错晒。因为我试过喺一个嗰啲小学嗰阵时咧，啲家长个校长请我去演讲过噶，即系同你几百人讲话呢类啲女家长啊，仲有几分钟啊？ 一分钟。 我嗱，你哋而家谂住你面前个仔剔去。而家變咗20歲、21歲，佢攞緊大學畢業證書出嚟。嗰陣時佢啲僆仔入去讀一年班啫嘛。我哋入順風水水讀完書入咗名校，而家啱啱攞完我個大學畢業證書，咁啊點先埋尾？個阿太都擘大個口得個窿啊，都唔知點，係咪啊？咁啊掂啦咩？係咪？全部冇聲屎噶嘛？而家啲人咁啊，今日咧就係、是、我哋補充咗啲問題，咁一陣間下一 part 咧。就希望啲网友咧有问题咧就打入嚟， 踊跃打电话 过嚟啦。我哋识答嘅答你，唔识答我话俾你听，我唔识答，好嘛？多谢。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大家好，我是雨乔，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介绍我嘅新歌《姊妹图》。 你我共撑一把雨伞，观看旁人聚散，问成就变幻有几难？沿路唏嘘感叹，人每日上班已没关不关，路始终要行，直到天晚。 咁其實咧，我覺得咧，每一個十年咧，都會有嗰一個年代嘅朋友歌嘅。比如我哋好細個嘅時候咧，會有共情啦。跟住大概10年前咧，就會有 Twins 嘅一啲情歌咁樣啦。 咁嚟到今时今日咧，又觉得好似呢一类嘅歌好欠奉，好多都系情歌或者一啲好有里面有好多控诉嘅歌。咁于是就有呢一个 idea 咧，就想叫监制做一只咁嘅歌嘅。 难相信今日会面，亦会像初相识那天，能互勉守诺言。人情多少善变，梦想亦沉淀，是无谁可怜。我昔日面善，但发现那默契依然，绝非肤浅。等得到良朋喜宴，只会畅叙怀念，哪怕又转眼十年。 姊妹图入面的歌词其实很多都是我的生活写照来的，譬如里面有提到等朋友跟我聊天，等到尾班车都开了都还跟我聊天，这些画面其实都是我想对很多女仔来说都是有发生过的一些、即生活上的事。这首歌入面最有趣的 idea 就是老板萧先生就提出真的想找我的姊妹一起唱，其实大家现在听到的 version 是里面的和音是我的姊妹来的。 愿他日会见，像是爬初相识照片，流露淌出自然，情人多数善变，甚少被怀念，反而每天得姊妹挂牵，就等待实现，让往后数十个几年互相加冕，珍惜结伴留低的照念，就似相识那天。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雨乔。 郭博士答客文， 咁我哋嘅答客文而家第三个环节开始啦。咁各位网友咧有兴趣有咩问题想问阿郭博士嘅话咧，就请打28927889我哋嘅热线电话嚟封烟入嚟，我哋问我哋问题啦。咁啊，好啦，而家第三節啦，咁就有位我哋有啲網友咧就想問點樣可以增進智慧，更加聰明喎。阿 Joy 媽問， 有個界限噶，每 個個都想聰明嘅喎。 我哋鋪咗份祝福文上網噶，但你可以喺嗰個網度 click 嗰份祝福文，一定會啟發你嗰個 wisdom 噶。那個挺厲害的，是我一生人研究的功力的。以前康康兵的兒子，老闆第一把手的老闆的兒子呢，就在香港讀書不行，就來他爸爸叫我幫他過關，因為他的兒子要去英國，他說去到英國還不行，有什麼辦法來呢，我跟他開腦的。後來他去了英國之後不夠兩個月，他家父跟我說，他是嚇一跳，我兒子怎麼去香港哪裡懂中文都搞不定，現在會寫封信回來寫古文，所以你們試一下吧。我那篇祝福文無論中文版和英文版有那個功力在這裡，因為我提醒你，那個地水火風時空色七種元素是你本身身體有的，即不是說加些神怪東西給你，即是說提醒你原來你自己本身有地水火風時空色七種 energy 在這裡，咁你一知道你有翻咧，佢自己會運作翻咧，你就可以用到出嚟嘅。而家你自己唔知啊嘛，係嘛？有冇網友你打電話入嚟問問題？ 我打電話咧就未有，但係另外一位網友咧就會問問阿博士咧點樣生活先至開心喎？呢、這個開心 這個好簡單嘅啫，你自己諗唔通咪唔開心咯？你睇通個世界咯。你睇通个世界就一定开心噶。嗰个但如果个世界有好多环境， 好多嘢都客观嘅环境，你未必睇得可以个个睇得通，咁咪成佛咯。 咁啊睇唔通啊，帮你唔到噶。同埋你又要去成日，我觉得最简单就少啲计数咯。 少啲计数， 少啲去比较咯。 嗯， 因为 呢个就实际啦。 痛苦就谂出嚟噶。譬如话我个表廿几蚊，嗰日我太太真事嚟噶。我嗰日早个礼拜，我太太同我食晏昼。他拿了两个手表出来，他说刚才在旺角买了两个手表，很大的手表，那个字呢又大只又很容易看得清楚，我多少钱，20蚊，那 咁你话你咁咁佢呢啲人咪开心咯？ 系啊， 有时我十几廿年前买啲靓表俾佢都唔戴，佢又走去旺角买个电子表20蚊，佢翻嚟仲买，几开心啊！哇，我买咗两个手表啊，要嚟粗大噶，好抵啊！啲字又好靓啊，又睇得清楚啊！啊， 仲好过啲镶满晒钻石而唔会撑住眼啊！ 开心咯。喂，如果你要过个尾，哇！我几时我个先生整孖线60万啦、啊？求其我储好多线噶，我呢个求其一把啫，我有储线，一储画我储唔起啊嘛，又同埋好难保养。以前我储画嘅，我有收藏嗰个画，打上我个 Happy Honey 嗰个 dotcom 咧，系睇点我摆咗个画嘅展览咧，置地公司都唔收我租嘅，俾咗个礼拜我摆嗰个我啲收藏品嘅展览，大家睇到。即嗰时嗰啲咧就好靓嘅嘢，咁呢啲系随手玩嘅啫，咁我好多线噶嘛，有啲线啦，有啲古字画啦，有好多嗰啲古董摆埋啦。但呢个系讲你条件噶嘛，即系唔需要追求啲嘢，咁我哋当系轻描淡写啫嘛。即系话咧叫做一个你根据你嘅环境去调节。咁我坐电车噶，咁我有时揸把线坐电车睇靓女喺度扑住睇本书。咁你真係隔離咗又唔知 喎。睇靚女啫嘛，最主要個娛樂目的就係因為你搭電車有靚女睇。 電車乜嘢都睇啦，係咪先？你喺睇街景，你好舒服噶。但你當呢啲，你當你身邊嗰個物件咧，你當道具就得噶啦。即係你有錢壓貨得起，你咪買貴啲咯。譬如好簡單，我一個人行出嚟揸架車，戴件首飾，睇先，我戴件首飾一件。两件，咪咁啊过千万喎、啊，大佬咁啊冇人知噶嘛。呢、這个咧就正式系一个以前我哋贵族嗰啲人喺欧洲都系嗰种叫暗款嘅人摆款。譬如着件衫，我而家夜晚我每一件衫咧做三件嘅，同埋一个款，但图案唔同嘅。啊，譬如你打电话入嚟。 有位雷生咧，而家打电接紧电话入嚟嘅。 阿雷先生，你讲 啊，博士， 系啊，你好。 系咁，我都呢一排都不断都有听啊，博士，即系不断咁重温啊，博士你所讲。 系 啦吓， 多谢。 我真系有个学益不少嘅，真系。尤其是个中风文啦，我哋都平时都已经比较早瞓，而家可以咧夜夜都瞓，可以唔使瞓都可以。比较精神少少嘅会可以 吓，会噶会噶，佢开翻我哋人体本身有嘅地水火风时空式嘅元素有喺度噶，不你唔知噶，你一练咧佢会 call 翻出嚟咧，你就会好多嘢睇得通嘅。你咪感觉咗而家睇世界通啲啊？ 个谂嘅，譬如话谂咗个唔同角度啊， 系啊， 以前嘅嘢咧好似谂到死，好似变咗个骨头路， 系啊，棘住 个困笼度啊， 系啊，好似 U turn 翻去，再谂翻转头， 系噶， 又再行过啦，不如再行个条路，再谂过，咁又行到。 而家你好定噶，而家即系差唔多对个世间嘅嘢咧，就得有阵时会得个笑字嘅。 系，咁我今日打嚟咧，就想问下博士一个请教处世嘅问题嘅。 系。 咁我自己都系有少少修学佛陀啦。 系。 咁我都有都皈依咗啦，守五戒啦咁样样。咁但系咧，我工作或者我自己做人，平时即生活里面咧，都遇到一啲不愉快嘅嘢嘅。 系。 系冇办法，一定要譬如话，即系工作上我要同啲客户啊。咁有啲要交代一啲嘢啊，咁我又唔可以，有一啲嘢我唔可以讲俾佢听啊，咁样样，咁好似对我，好似对我学认识嘅佛学嗰上面有少少冲突啦。 即系 咁点样去自处咧？咁我对于学， 你觉得好似讲大话咁样， 系啦， 违反咗个妄语戒咯。 系。 但你就喺西方有一个叫白色方言噶嘛？ 哦， 白色方言啊。 系点样白色法咧？ 白色法咁，譬如个医生都唔话俾屋企人听个 cancer 就收工噶。 哦， 咁啊呢个 只系我有啲嘢冇讲到。 要呢个解微细啲啊！如果喺佛学嘅戒律咧，杀到妄淫走啦，你守五戒。 嗯。 杀到妄淫咧，都可以开嘅。 系。 俗家人可以开嘅。 系。 出家人唔可以开嗰个淫戒。 哦。 在家人咧唔可以开开嗰个杀戒。就有分別嘅，但系咧嗰個酒戒唔開得嘅。 哦，酒戒 反為唔開得嘅，即系話你唔可以有藉口咧，我要飲酒嘅。 哦，咁譬如話我食去出去出人食飯， 我去上海菜，咁我见到啲醉鸡， 我 好好食噶，真系有。 醉鸡唔同啊，唔系你夹硬去饮啊嘛。 哦，咁都唔算嘅、哦。 但而家喺呢个时代咧，我哋有多方便嘅。如果你咁执着咧，就你要明白个戒嘅守则咧，就话佢要你有自律性嘅啫，有自律啫。 哦。 好，如果你真系自己真系自律到嘅，咁你都冇问题噶。咁、 哦、 你咪真係做到先，唔係你最緊要啦，唔係即係譬如我飲完酒，我吹波仔都冇爆棚，咁都冇所謂㗎。係 啊係啊，因為早就話以戒為師，咁我就 呢個係另外一個層次嚟嘅。 哦， 個以戒為師咧係俾出家人用嘅。 哦， 即係話如果你係和尚，你唔識字，唔識佛經，乜嘢都唔識，又冇資歷，又冇修行，只要你著起佢套袈裟、 嗯， 你守佢嘅戒，就值得人天恭敬嘅。因为佢手唔掂钱，系咪啊？ 嗯。 过午不食， 嗯。 真系出家求道嘛？我哋点唔尊敬啫？ 系。 系嘛？系佢个人修为，我哋要尊敬啦。佢可以写，佢可以呢、這个国外慈亲啊嘛，我哋尊敬嘅。但如果你俗家人咧，可以好方便嘅。 哦。 即系话话讲一句一句偈，你自己记住啦吓。 知道知道。 有义比丘犯淫杀。摩尼荧光真罪结，为魔大事顿随意，犹如黑日烧霜雪。就是我哋俗家人境界嚟。 哦， 明唔明啊？佢不二法门嚟噶嘛？我哋来去自在，可以入世，可以出世噶嘛？ 知道知道。 啊，你唔系和尚嘛？系嘛？咁啊，多谢你电话。 多谢阿雷生嘅电话。 嗱，呢啲咧就系佛学，但我哋平时唔讲噶我。因为如果你咁样上一讲咁多嘢咧，就要嚟演嘢嘅，希望大家网友谅解。因为我哋唔可以攞我自己佛门嘅功夫咧，去炫耀自己嘅才华。 呢、这个唔系一定用炫耀咁嚟讲嘅，就变咗系指点我哋一起码。 但你一问问题咧，我可以有用时间咧，我就可以用啲口诀答你。 嗯， 呢啲系功夫嚟。 咁啦， 仲有边个嘅网友打问题入嚟啊？ 系， 俾人分享。 暂时咧就未有另外一个电话啦。咁就有另一位网友喺网上面问咧，就想问博士喺而家香港嘅教育制度底下咧，有啲即系好多啲子女们，即系啲家长都会好烦恼一件事咧。啲子女们点解都仲系好软弱啊？好冇好撇啦，好逃避现实嘅，冇好自暴自弃咁嘅咧？咁好嘅物质环境底下。 这个是英国人离开之前部署的一个陷阱来的。 陷阱。 第一他解除了个体罚。取消了体罚。 你说体罚这件事必须要的。 我相信在小朋友十一二岁来讲适当体罚要有的。如果你新加坡 都要打疼，就算成年人犯了法都。棒下出孝子。在我哋禅宗咧，当头棒喝添啦。 嗯， 咁佢搞一啲咩人权啊、咩平等咧？其实佢英国都有睇佛噶， 有 英国有睇佛噶，系喎。但佢香港系取消你嘅。跟住咧，佢一扩大你嗰个百间大学咧，咁你共产党咧又想话嗰个教育入侵啊嘛，想话摄多啲人入嚟做教授啊，同你控制到你大学啲学生啊咁啊嘛。咁啊，英国佬啊炸帝炸炸帝帝咧，就俾你摄入嚟啊嘛。所以变咗大学咧，有啲课程咧用英文上课讲嘅，而家佢哋都唔用英文讲课噶，用普通话讲噶。咁你所以成个整体嘅教育制度咧系慢慢崩溃咗噶。你而家你譬如你梁振英上场，你要将百大大学要重新改过，四间够晒咁。佢各个地盘喺度古灵精怪噶嘛。你又是你大以前嗰个姓潘个仆仆街啦，赖得成扎苏州市又投资又剩搞嚟搞去，而家搞到啲新校长埋唔到尾噶。咁你睇浸会大学嗰、那个喺嗰啲搵啲大陆佬喺美国翻嚟打我拉啊扮美国学者噶嘛，系嘛？咁啊而家摄晒喺度噶，咁啊跟住嗰啲整啲高降子弟喺香港交流咧，入边大家串同通喺度掹绳噶考试，系一个好腐败嘅架构嚟噶，佢都个个喺度黐一大堆人工， 个个都 喺上咗，所以如果出嚟个个搵唔到食噶。中文又写唔掂，入英文又写唔掂， 好多啲学生， 因为佢又冇写日记噶嘛，又唔写又唔识写情书噶嘛，咁如果你写 情书唔系好巴闭， 你写情信嘅话咧，你嗰个文笔都好噶嘛， 系嘛？而家你譬如而家你啲僆仔读完大学生出嚟，有啲人问我：啊，呢度有边度读书啊？有博士啊？细佬，我讲你学历吓死你啦！但系我哋唔需要讲俾你听噶嘛。我两间大学教授，人哋请我嘅，系咪先？ 咁你而 即系你随时，你譬如好似我哋上次咁，有边个人生日即刻？我最多嘅人咧，试过有一个聚会咧，佢十几廿人，我冇人讲个名出嚟，我即席嘅就同你冇人做一副贺联俾你噶嘛？你啲教授得咩？系咪先？喺我哋眼中垃圾啦！你啲教授系咪识得几多嘢啫？你识一科啫嘛，你识唔晒噶嘛？而家佢仲扑街，你搞个国民教育真系要闹。喂，以前你个香港大学副校长啊，李卓芬先生，你身为一个教育家，你香港攞咗香港人咁多资源，你虽然而家共产党执政，你一攀完富会啊？俾几间公司你做啊？非执行董事，知啊？董事暴金，俾个 title 笠住你个冚家产，你整套咁嘅国民教育出嚟，又冇中国历史啊，冇成，你搞乜差嘢喺度？你呢种嘅学棍咧，就叫做国家嘅妖孽，包括刘遵义都系。你而家成扎啲咁嘅国家嘅妖孽走出嚟，斯文败类，咩共产党俾咗几粒糖你食啊？一个国民的教育，他对自己国家的文化历史要认知的嘛，要是不是？ 是啊，这个一定要。其实基本上 如果你一套，你现在连那个中国都没有历史读的，那你搞乜差嘢国民教育啊？你瞓醒未？你出分？你做你那个咁嘅国民教育冚家产咨询委员会主席，搞一成堆嘢出嚟，成扎垃圾。中国人几时有唔爱国每一个朝代？你话俾我听，由明朝开始，由都抵抗嗰啲流寇啦，嗰啲日本仔啦，吓、喺民国时代、清朝，几时中国人唔爱国啫？要你个咁间扑街教嚟爱国，要你咋咁啊打共产党招牌而冇共产主义嘅咁家产党员教我哋爱国？你咁差叻啊，一齐搞共产啦！我首先带头不要付身家啊，你返话俾领导听，你是郭先生啦，佢叫你共产党啊執行个共产政策啊，我首先带头一齐唔玩啦、啊。你唔似中国人使你共产党教人爱国，你教定你自己党员先啦，你教你党员爱国啦，你老母你就咁样扑街。冚家產共產黨正式的共產黨員，我哋真係尊敬嘅，話俾你聽。你咁嘅死人擦鞋仔，真係擦啲冚家產貪官污吏，貪完啲錢仲老婆仔女走去搞移民，將啲錢搬曬外國，一定要打靶呢班友。我有年喺北京開會，話俾網友聽，我佛門咧就慈悲為懷，唔殺人嘅。有年有個大官咧，我哋食晏晝啫，話郭生點睇單嘢？我呢個冚家產一定要打靶。佢好大嘅官嚟嘅，佢问我点解喂，郭先生你好少话喎，你慈悲为我紧系个俾条女搬走晒啲钱啊嘛，国家穷紧噶嘛，你贪污系一个道德问题，你贪完嘅钱摆翻社会噶嘛，买架车啊，搵人整层楼啊，装修靓啲啊，啲钱都唔会走咗去噶，啱唔啱先？未死噶嘛，国家你个冚家铲贪咗污，整啲老婆仔女姨妈姑姐仔移民攞护照调走晒啲钱，国家咪做紧乞衣啦？呢啲扑街咪要打靶啊！后尾个人剥咗咪打咗个靶咯，系咪？啲老人家信我啊，大佬，我哋真系为个民族请命啊，大佬。喂，我哋个民族唔点解要搞嗰个文艺复兴运动咧？咪中国好惨个文化，大家网友真系要帮手噶。嗱，我哋国家嘅文化咧好多缺陷嘅，点解出唔到人才咧？点解做话官搞搞共产党冇咗共产主义咧？点解唔加几百万年薪啲咁啊？唔加黑衣真啲特首啲咁嘅高官啊？唔加都要搞贪污咧？我哋冇宗教文化嘅，我哋中国冇历史嘅，大家要清楚。你翻去做研究，我哋有个记录嘅啫。我哋冇中国文化，我哋冇宗教文化， 冇宗教， 冇童话文化，冇神话文化，冇婚姻文化，冇忏悔文化，我哋冇嘅。最大镬冇乜嘢咧？我哋冇裸体神像噶，我哋国家，所以咧，我哋唔够胆面对嗰个宇宙嘅真实嘅面目嘅。譬如话两公婆喺屋企 行房，个细路仔放学翻嚟，唔觉意推开门问阿妈：阿妈，妈咪，你搞咩？诶，唔好问啲衰嘢嚟嘅，冚家铲衰嘢，你日日搞，系咪先？即系我哋个社会咧，嗰段历史咧好坎坷嘅。话咩？表面上有三千年历史，喺日本仔嘅历史计数，我哋计到商朝啫，唔好自己又吹水五千年，印度就五千年，你有咩文化啫？有帮会文化，有扎脚文化，有太监文化，系咪先？你有咩正式文化？而家你香港嗰扎木嘴又搞咩文化？基地文化性？问你老母啦，文化你识咩文化啫？连着件衫你未识啦，系咪先？所以呢啲人唔好自己作大。你共产党又可能搞咩文化？哇，十八大任间政治局委员出去搞，你有咁嘅元素搞文化咩？搞搞下而家搞到网络，任家产都话要人哋二次创作，都话要刑事告你，收工啦，可能搞文化。 而家系兴河蟹啊嘛， 系咪？喂，你成日话中港融合，你真系想中港融合，你咪俾香港啲报纸入去中国开放个报禁咯。 啊，而家讲开讲，讲开呢个中港融合啦，咁啊，除咗中港融合之后咧，就有网友问咧，中台一定系咪一定需要统一嘅咧？中国台湾需唔需要一定要统一嘅咧？如果要统一嘅，大家生活差咗，咁点解你使唔使统一咯？ 呢度有问题嘅，呢度咧就涉及另外一个层次，我哋好公道讲啊。而家世界咧就最扑街美国佬嘅， 又系扑街咁多，而家全世界咁多扑街， 因为佢维持自己嘅霸权咧，佢将中国、印度、苏联咧系假想敌嚟嘅。呢三个国家是打一个想起飞咧，佢美国都唔妥嘅，佢影响佢嗰个世界霸权地位，所以佢哋咧而家搞到咧，佢都支持菲律宾仔喺度搞震噶嘛。 系啊， 系咪 啊？完全大家都睇到嘅事嚟噶啦， 因为点解咧？ 菲律宾点会？ 嗱，通常我都喺度计紧数嘅。通常美国正总统连任咧就唔希望搞事嘅，但呢次好奇怪。 但呢次唔系、哦，搞得好兴奋。 佢想搞事、哦，因为佢想趁你而家啲中国好脆弱嘅啫嘛。佢趁你搞十八大啊，个经济开始散散地啊。他一发动那些外围的小型战争呢，就封锁你海峡的嘛。那你中国不扑街，停你几个月了，大佬发动的小型地方战争。 已经很大剂了。 是啊，是不是跟着你自己，你内部那些党员的离心的嘛。个个的老婆仔女又搞移民啊，搞成啊，买护照啊。有些人买了护照啊，转来香港踎在这啊。是不是买那些中美洲啊、柬埔寨啊，那些古灵精怪国家之后才移民来香港的嘛。你好簡單嘛！而家你最緊要搞你自己共產黨嘅黨員教育，你就唔喺度打個招牌搞國民教育，使差你教啊！我哋中國人邊個唔愛國啫？嚇、啊，衰得過你班吳家產打個共產黨招牌，唔搞共產主義，一齊搞啊！我第一個帶頭衝功夫身家拎出嚟，一齊拎出嚟啊！咁叻係咪先？所以你啲咁嘅友咧，就唔好教壞我哋下一代，完全冇曬誠信。喂，而家中国好惨噶，上一辈啲老人家未死嗰扎党员咧，真系好惨，好坎坷噶，系咪啊？喂，嗰啲真系党员嚟噶，我哋识好多咁嘅人噶，两袖清风。所以点解我都仲自己对个国家咁有期望咧？就仲有好多好人喺度噶，唔系全部咁扑街噶。 咁总唔会全个国家都系衰人啊嘛？如果系嘅话，冧咗啦。 嗱，大家网友都唔紧要噶，你我话俾你，我支持共产党嘅。更加支持去搞共产主义，由头搞过，等你班吴家产全部扑街，啊，嗰班贪官污吏由头清场斗玩过，系咪先？即系好曳噶嘛！而家最扑街就香港嗰班吴家产咧，就搭共产党担嗰班人，系咪先？你搞啲政策咩廿三条唔使搞嘛？你网络廿三条搞嚟替死咩？你咪等喺度搞嘢，搞呢个社会乱先。搞呢个社会乱咧，你先等你班中年版驻江班吴家产猛攞个经费喺度，系咪啊？留翻你嗰啲咁嘅死人土共喺度，有机会有位牙，系咪咁搞先？咁你点会搞呢啲嘢啫？ 系咪？要喺呢个时 喂嗰个咩替补机制唔搞唔使死噶嘛？冚家香港咁多问题，你唔帮手搞，教育唔掂，医疗唔掂，喂你要逼个梁振英先生大佬，你所有嗰啲屋村拎到啲免费地方出嚟。 啊，俾人哋开多啲中，嗰啲而家嗰啲读完中医嘅都冇地方去谋生，或者佢有啲有志气读多行个行业去玩嘅，中医生好过瘾噶，佢咪一定要做生意嘅。你开多啲屋村，啊，免费租或者一蚊租，俾开啲中医嘅档口喺度踎，帮啲老人家服侍睇任俾，系咪啊？有个实习机会。亦都可以將嗰個西醫嗰啲人咧，嗰個壓力咧減輕咗，頭暈星興啊，走去中醫執劑藥都得啦。你老母而家左管管右管管，租金又貴，你嗰扎咁嘅西醫木嘴人家貴，又搞生仔，係咪啊？你哋老闆你小心添啊！有啲公營醫院會死人噶，佢哋而家個制度咧，我試過幾個人咧，我探人咧，原來個制度咧好撲街嘅。你重病入咗去，你唔再翻发咧，佢系当你观察期。喂，大佬，啲病一翻发会死人噶嘛？个观察期咧，佢唔同你落药，咩都唔请嘅，瞓喺度嘅，关人嘅关嘅，边度咁样做嗰个医疗制度咁样噶？咁你个周一我自己要落台啦，大佬，你何德何能坐呢个位啊？喂，英国人离开整个医管局，点会俾到好嘢你啊？咁咪个个唔敢做顾问医生，几廿万月薪一年一个月咯。 但系前线嗰啲医生就做到三十几个钟头都冇得休息咯。 咁你咪扑咗街咯，系嘛？你咁多人喺嗰中 公事 喺大学中医学院出嚟，你咪所有嗰十九区啊、屋村啊、啊嗰啲咁嘅咩办事处啊，全部免费开放俾你毕业生喺度可以注诊咯。佢又自己联网，佢自己医术唔够，佢去揾阿 Sir 问噶嘛。佢又唔系做手术，啱啱先？咁你咪任俾咯，啲诊金诊费，好啦，嗰啲街坊有啲人有钱嘅捐钱俾人哋去执药，呢个而家唔系，整成扎社工冚家铲，个个月喺度出粮，跟住教啲人搞嘢，为咗保持自己嘅职位咧，多啲人跟进又有得捞，跟住请成扎区议员喺度，个个喺度分钱，系咪啊？喂，大佬，以前啲街坊会搞掂晒啦，边个唔托埋街坊会，佢哋自己识安排啦。好多人捐钱啦，政府又俾啲钱佢哋，成笔经费摆晒喺度，系咪啊？咁而家你整六十个议员，个个你谂几多钱人工？一日开会又100万一日，嗰、那个会议，嗰啲钱又够唔使嘥啦，你好虚耗噶。咁你政府好大镬噶喎， 好多。 你将嗰啲咁嘅高铁，以前嗰个廖乜乜嘅扑街嗰个师奶，搞个可减可加嘅机制。 有加冇减啊，系 大佬呢件咁嘅嘢，你嘅董建华都扑街啦，搞啲311个，点会有人才帮到你手啊？嗰啲公务员喺下边嗰阵喺度玩嘢啦，你整个木嘴仔嚟做个老细，点红点绿，我唔扇到你直啊？系咪？由明朝开始啦嘛，有名无善政啊嘛，自废宰相始啊嘛，咁而家你唔系咯？一杀咗嗰个。嗰、那个政务司嘅权，咁你点做啫？整十一个咁嘅学神喺度， 而家迟啲仲多啲添、啊。 梁先生有方法嘅，呢、這个人都呢个都系叻人嚟嘅，但争在话佢冇胆识啦，系嘛？佢有胆识，香港都仲可以有运行嘅，即系几档嘢要搞嘅。医管局 搞好咧？ 医管局、教育，嗰、那个呢、這个司霸嘅经济咧，一发挥就强项嘅。即系嗰个应该搞到嘅，你网友冇电话入嚟？ 电话就冇啦，不过有啲咧就有啲喺度有念啊郭博士嘅祝福文嘅，咁佢就想问一下咧，应该系读出声啊，还是系用个心读就 用个心最好， 净系用个心去读？ 用个心咧系第二个系统嚟嘅， 第二个系统。咁但系嗰、那个程序上面应该系个时有冇分下个时间、啊？ 冇 噶， 冇 噶， 冇 噶， 冇 噶， 冇 噶， 冇噶，冇。但系面向东方，如果正式屋企做嘅就 系 平时咧就正行嘅时间，你朝头早做咧就面向东方。 嗯 平时咧就乜嘢时间都冇所谓嘅。 咁但系问翻个统一嘅问题，我哋实在中国需唔需要？中国同埋台湾需唔需要统一咧？ 统一是目标嚟， 系目标。 呢、這个系， 但系短期。 如果我哋唔统一咧，佢带嚟好多后遗症噶。嗰啲声，呢啲任家餐鬼佬咧，搞多衰嘢噶。跟住你台湾独立，西藏话独立，而家仲有个南蒙嘅乜叉嘢会噶，跟住有个满洲流亡政府噶。咁啊，跟住又佢因为嗰啲手段嚟嘅，而家佢四方八面，我哋中国都俾人围攻咗噶。咁你共产党唔生性啊嘛？咁你如果呢啲党员又冇吉事啊嘛，个个为自己打算啫嘛，系咪啊？ 所以 你中国共产党很简单，你一定要搞一个清党运动的，是不是？搞个清党运动有运行的国家，是不是？全部拎出来照挥，无论是高级大细官员。 拜 拜，okay， 拜拜，多谢网友收看。 等下次见。 香港人网，敢讲自好听，我是 JD 贾晓晨。